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快车道 Car Mix，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李亮。 哎呀，今天我跟李亮是应该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呢。那好，我们闲话少说啊，留给我们的大嘉宾，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究竟是谁。 远域快车道 Car Mix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冰，我是一个音乐人，也是一个诗人。我的个人首张专辑《云游天外》北京首唱会定于2017年12月15日在北京五棵松毛 Live House 举办。除了这张专辑之外，还有我的第一本诗集，是我写诗35年终于出的第一本诗集。实际上这张专辑《云游天外》也是我写歌27年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那么这场演唱会就是这本诗集和这张专辑的北京首发式。现在秀动网已经开始预售，大家可以在秀动网上购票。12月15号，一个周五，希望那天没有雾霾，我们大家相会在北京五棵松毛 Live House。 如果你多么美的风，却吹向了人间，多么好的你。别爱过我，多么美的风却吹向了人间。 Car Mix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洛冰，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好，欢迎洛冰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哎呀，一听到洛冰老师的声音我就觉得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特别沧桑是吧？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这个流行乐坛的30年里边，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能听到洛冰老师的作品。 没错，就是其实很早的时候，我包括我那天正好我得到洛冰老师要来到我们节目做客那一天，我妈妈在我这儿，正好在我身边，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好多他的歌，印象还是挺深刻的。 那真的是挺亲切的，挺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应该说聊到咱们华语的流行音乐的话，应该跟洛冰老师的帮助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因为有一首歌我知道，这那个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这首歌是不是包括这张专辑是不是在洛冰老师的这个您的个人这个生涯里是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那个基本上是靠着那首歌，然后大家才知道我的。实际上那首歌在整个的中国可以说后来的这个流行音乐这个概念里面，它也挺重要的。它基本上是属于我所知道的，就是国内的唱片公司自己推的歌手出的第一首歌。可以这么说，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就是我们出了这个歌之后啊，就是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好多就是媒体完全是无偿的支持，因为当时没有这些，好多都是港台进来的， 对， 要不然就是那个上海中唱发行的那个 红歌翻唱， 哎，对， 但是这种原创的新的这种歌这样推还是第一次啊，第一次推出来。 对，我记得93年的时候，因为那张专辑我很印象深，是93年，对吧？ 93年、 嗯，对，因为那时候我妈小，红城是不是你还小？ 我这首歌我很荣幸的，我还会唱。 对，那时候我们在那个电视、那个电视机里经常会听到那个什么那个音乐台在放那个东西。 对， 当时就是媒体真的是不遗余力的帮着推，然后那个后来有很多的公司开始推很多的这种原创歌手，并且就是可以说那个时代基本上是一个星光璀璨的时代了，好多热钱也往里流。 嗯， 他们那个我有很多媒体朋友就是开玩笑说，当时的体育记者都转行当娱乐记者，当然过几年以后娱乐记者又转成什么体育记者、经济金融记者了。 嗯，不过说到那个时候，90几年的时候，就是现场演出会很火吗？ 那、火的时候是真火。比如说，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陈琳就是我们带着他，我跟小晶，带着他还有陈红，我们一起去济南演出，济南的大的体育馆就是完全爆满哈、爆满，但是它是一个拼盘，但是陈琳唱的时候非常爆满，然后那个我们当时为了就是跟观众取得更好的互动，就让他走下这个舞台到场边去和观众互动，结果那个就是走到一个场边上，那个上面那个观众不知道怎么就让别人拎着他的腿，他自己探下身来，非要把陈琳揪上去，一边揪一边喊哇哇，就这种很疯狂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我们在那个西单的音像大世界签售这张专辑的时候，当时真的是出动了十几个保安才护着陈琳冲出来的，要不然冲不出来。就是当时那种跟现在不一样的，对，他是卖唱片，现在没有，已经很少见到这，当然也有就是很火的现在的这种巨腕啊，大腕，他们可能卖唱片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因为我知道这个梦里水乡那是江山的，对吧？ 对 啊，在那时候我觉得江山非常红，非常红， 刚刚演完过把瘾 啊，对，过把瘾，那个跟王志文的那个，对吧？ 如日中天。 对对对，那个时候应该是那个文字啊，就是那歌词的文字非常美。 那个歌也是有一个故事啊，就是当时我跟那个指南针乐队的一帮乐手一起都住在王小晶帮我们找的那个三元桥下面的一溜平房里，几个人住一间，几个人住一间，我是自己住一间。然后有一天晚上，就是那个乐队的吉他手周迪抱着他的那个吉他冲进来，然后在就说他写了一首应该叫什么经典啊，就是一定会上榜经典。我们当时是互相欣赏又互相打击的那种。我就说你凭什么这么吹牛啊，我说你唱一下，然后他唱得特别激动，然后说我告诉你，这个歌里面我为了就是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为了躲避什么发息什么的，我怎么来处理，他就给我讲了很多。我因为当时就是昏昏欲睡，就比较烦，我说对不能讲这么多啊，我说这个我说我知道了，他说我再给你唱一遍，我说我已经记住了，我把琴抢过来自己唱了一遍，因为他有谱子嘛，也有声什么标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歌啊就是影响了我的梦境，就叫梦里水乡。 哦， 这样， 原来如此。 然后一天晚上就把词填完了。 我当时还以为是因为我听那首歌前面有那个民族乐器古筝什么的， 对， 我还以为您是去了一趟那个比如说江浙，对，江浙。 每一次去江南那边演出都会唱这个歌，不管是大的演出还是小的演出都会唱。然后呢别人问起来，我都跟他说，跟他们说，就是我跟江南有缘，就是肯定是在去之前就写了这个歌。 那其实是您做了一场梦， 有可能、 梦里水乡 去江南游了一圈。 对对对 对, 对， 通过我刚刚您说的那个，我知道了一个，就是有个指南针乐队。 对， 那您觉得作为，我觉得指南针乐队好像是当时应该说是摇滚乐队吧？ 对，非常新锐的， 对， 非常技术非常好的，而且非常有这种原创力的。 对，您当时给他写了两首歌，《请走人行横道》。然后选择坚强，对吧？ 实际上是给他的第一张专辑写了10首歌词， 十 全都是我的，对。 哦、 然后曲都是周迪和郭亮的。 哇，那您觉得摇滚乐的这个歌词跟这个您写的那种流行歌曲的有区别吗？ 肯定是有区别的，就是流行歌曲的话，它更柔一些吧，摇滚的更 有力量， 反叛一些，对，更内心更强硬一些，然后它更的就这种节奏感啊，包括它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劲儿更足一些。 哦，对对对， 而且当时在跟指南针合作的时候，好多歌词可能第一张专辑的有2-3首歌基本上是比着罗琦来写的。罗琦刚刚跟王小晶合作，跟指南针合作的他只有16岁，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有声音天赋的，然后非常非常有范儿的，然后非常非常内心叛逆的一个小女孩，根据她这个特点，然后来写这些。 哦，您是为她量身打造的。 对，然后在她眼睛出事之后就根据她的这种人生的大起大落，然后以及他面对这个挫折非常 强硬着半年就重新走上舞台，就根据他这些故事又写了一些歌。 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其实骆宾老师之前给别人写的歌有很多，但是今天骆宾老师来呢，其实他还带来了一张专辑，然后也带了几首他自己唱的歌。 嗯， 这样吧，我们先来听一首骆宾老师他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吧。您来说，我们第一首听哪首？ 第一首听《天外》吧，就是比较重一点。 嗯， 这个《天外》实际上是我在2007年到2010年之间写的一个300万字的一个魔幻玄幻小说，根据这个小说我给他写的一个主题歌。它实际上表现我的一种世界观，就这个世界观表现在包括对于这个哲学终极问题，什么人是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对这些思索，以及对什么平行世界啊，对这个科幻魔幻玄幻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样的一些思考啊。这歌词我可以先读一下，我觉得是我的写音乐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歌词里面应该它的水准在我自己心目中应该是占前三的啊。天外，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一张网，不管我怎么飞翔，都在网中央。我走过的地方就是一道墙，不管我怎么逃亡，都不是故乡。有时候已经习惯虚无的快感，世界只剩下那一点星光。我一定来到了天外。 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一张网，不管我怎么飞翔，都在网中央。我走过的地方就是一道墙，不管我怎么逃亡，都不是故乡。有时候已经习惯无聊的快感，世界只剩下那一道星光。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一张网，不管我怎么飞翔，都在网中央。我走过的地方就是一道墙，不管我怎么逃亡，都不是故乡。有时候已经习惯无聊的快感。 It was a teenage wedding and the old folks wished them well. You really got me going. Can't buy Car Mix，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李亮。 另外骆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打个招呼。 Car Mix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刚刚骆宾老师也说，现在喜欢背着一把琴到全国到处去演出。 对， 那等于说我们现在新专辑《吟游天外》出来了，我们是不是也有一轮全国的巡演呀？ 对，可能不止一轮，就是可能先去吟游一轮，然后在北京做一个十来的首发，然后再去巡游一轮，然后再一轮，可能有三轮吧。 有三轮巡演， 对对对，目前定的是三轮，然后一轮大概12个城市左右。 骆宾老师的歌一定要去听，因为骆宾老师的朋友很多，你可能在舞台上发现有很多你曾经熟识的一些乐手，包括一些其他的朋友，这种感觉就像是一起在做音乐的朋友好多年没有相见，然后一起吃了顿火锅那种状态。当然你看的是演出不是火锅。 对，是挺嗨的，就经常有这种情况出现，而且就是世界很小，朋友的朋友也非常亲切。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认识新的朋友，其实也有这种情况，我经常在一些云南啊什么的，然后上海啊什么的，也碰见一些老外，他们特别优秀的这个音乐的素养和音乐的表达的技巧，我们一起在台上即兴的时候 solo 的时候都很棒。 那就我想特别想求证一件事，就是现在真的说有很多人的现场 唱的没有那么完美，但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帮他们做修正， 当然是可以的，绝对可以的。我有一个那个调音师的朋友，就是他说即便是在现场唱歌，他也可能把那声音调到推上去。 现在技术 就已经达到这一步了，对。而在当时，在当时最早我们开始录音的时候，包括像那时候给江山，我第一次做制作人，不是写歌，而是做制作人，就是给江山录《梦里水乡》，那是真的第一次。就是在那个环境之下，全是用的模拟棚，然后都是开盘带，那就必须要你唱准，根本就没有什么调音高的这些东西。 那 所以就是只要敢去录音的人，敢去包括敢去弹琴的人，包括敢去录音高去演奏的人，他都是有两把刷子的。而现在你随便唱一个的就调一调就比较像了。 罗宾老师他来，他这次带来他的这个专辑，对吧？ 嗯， 而且我觉得其实我跟罗宾老师也聊了，这个专辑是您是应该是第一张 个人专辑， 个人 第一张个人 专辑。 对对，因为我知道您在这个 就是给别人写的， 对，之前跟别人写了很多作品， 自己开唱。嗯， 对，而且在您这个就是这个年纪了， 嗯， 然后出这张专辑，这个为什么当时就是在您之前没有去做这个事情呢？ 之前我觉得其实按照缘分的说法还没有到时间， 哦， 啊，只能这样说。对， 嗯嗯， 现在觉得到时间了，可以唱。对， 嗯，那您这张专辑是应该是从几几年的时候开始？ 从2012年开始录的，然后一直录到现在了。 哦，那也算是 断断续续的。一开始现在包括这张专辑里面有两首歌，一个是梅南河，一个是爱上， 嗯， 都是用的2012年的唱的版本，唱是用的那个人声唱是用的2012年的，其他的都是今年唱的。 是，我知道您这个好像之前很少在九几年的时候， 嗯， 您好像是作为幕后，对吧？幕后 对，也出过，当然也出过歌的，出过一个《再次心动》，那个就是放在王小晶星碟公司的一个星碟金曲的。 对对， 然后还出过一首歌叫《遇上一个成熟的女人》，那歌其实没有任何的宣传，但是上了当年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在排行榜的那个上了大概有待了大概有3个月，其中有将近2周的时间是榜首，就是如果那个时候开始唱的话，可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流行歌手。 对对对，我觉得是不是这就是音乐人的一个信仰和态度。可能更喜欢音乐，并不在乎本身它具体的，比如说像您说在那个年代，我知道了我想说什么，在那个年代九几年的时候，好像捧一个明星， 嗯， 捧一个巨星很容易，嗯， 对，很容易， 对吧？ 比较容易。 对，但是您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去做这个事情，对吧？ 没有到那、那命运没有走到那一步。对， 嗯， 命运的齿轮没有转到那一下。 对， 嗯， 对。 罗宾老师这一次除了专辑，好像还有一本诗集，是吧？ 对，诗集就是从82年开始写的，从82年开始写，是第一首诗就是82年的，从82年一直到16年。 嗯，我看这是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盒子。 对， 啊， 对，两张可以一起买。 这个， 对对，这 放在一块儿的。对， 这里边有诗集， 有单独的 CD 有，然后单独的诗集有，同时也有放在一块儿的。 对，那这个购买应该在哪儿能去买？ 这个目前这个可能现在已经来不及，就是京东众筹现在可以买，但是以后会在那个太和那边的一个太和音乐人的微店，或者是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读音唱片， 读音 和那个武大唱片 都可以买到。 对，然后诗集的话是诗集出版公司，就是时代光华出版公司，它会可能挂在当当啊，或者 现在其实网上买很容易了。 对对对，歌然后也到全国各地去唱歌，然后我把那个全国各地的除了商演之外，我自己做的那种小型演出或者中型演出就叫做吟游， 嗯， 因为我觉得内心是一个吟游诗人，就是背着琴，当然不是像古代那种竖琴了，而是 中世纪的那个是吧？ 对对对，那个时候吟游诗不是多拉着竖琴来唱， 对对对对， 唱战争、唱国王什么这些， 对对对， 那不是。现在背着一吉他，然后走到很多地方去写，一边写一边唱啊，就觉得这种生活也挺嗨的，挺好玩的。 嗯， 那就是所以第一首歌就叫吟游。然后我虽然是一直以这种方式在生活，并且有这种生活占据了很大的时间啊，但是呢我同时也在写作，也在一直在写诗，没有停下写诗。那个时候基本上每一个月的月末都要写一首你好再见，就是记录一下逝去的光阴吧。 嗯， 然后在2014年的7月31号，2014年的7月最后一天， 嗯， 我写了一首散文诗，后来根据这个散文诗就写成了我的主打歌《吟游》这样的。 哦， 对， 嗯， 散文诗有必要读一下吗？其实可以读一下，比较诗情画意啊。 可以的。 那骆宾老师来先读一下，然后随后我们来听听这首。 好的，好的。嗯，这是松香一般的月份，很久以后，流淌过的、融化过的，都会变成珍宝。我上了岸，因为海水在沸腾；我进了森林，我想为你直立。我展翅欲飞的那一瞬， 世界变成了一滴从天而降的松脂，原野多么寂寥，每一片落叶都是神奇从天外扔来的纸飞机。睡吧，睡吧，放牧风景的人，谢谢你，让我路过你。 哦， 然后这个诗集的名字《路过你，谢谢你》是什么来的？也是跟你有缘。所以我这个诗集跟这个专辑为什么放在一块儿？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联系的 渊源。 对，我听到里边好像似乎有故事。 对对对，啊不，故事不能讲， 故事 就不讲了。 我觉得故事大家可以到 去想象。 对，到罗宾老师的演唱会，可能他会讲给各位。 突然忍不住了哈，对，演唱会那个我乐手经常给我背一些二呆子，上去喝的晕晕乎乎开始讲那个。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音乐、故事和诗和远方，大家都在一起。 对，其实就像我的这个吟游一样，出去跟各地的优秀的乐手、各地的优秀的歌手，那种尤其有具有独立创作精神的这些歌手、艺术家、舞蹈家、书法家，一起这么玩也挺好的。 我相信可能明年再有新专辑的时候，又会有好多更好玩的故事发生。 对，明年我到时候准备翻唱一下以前出过的歌，包括像你的《柔情永远不懂》啊，《梦里水乡》啊，甚至以前写的《开门红》啊，甚至像那个给毛阿敏写的啊，给那个什么那英啊他们写的这些，还有给刘德华写的歌都翻唱一下。 那我觉得这些很多乐手他们可能还会提供他们的创意点给你吧。 应该会，应该会，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会找很多人来帮我编曲，找一些很多朋友来帮我听，给我提意见。 哇，那太期待了。 那到这儿其实也非常感谢罗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留一点时间来听听这首吟游，然后也期待罗宾老师的这个吟游演唱会能够越做越好啊。 好的，谢谢你们，谢谢 Car Mix 的听众朋友，我们再见。慢慢变成废墟，这个世界是一片混沌，我已经老了，快忘了自己，放不回的人啊，谢谢你让我好的你。